Hello， 大家好。如果大家平时有听开小时候呢个节目，入面有一段 EV 嘅爱情故事，我就系个女主角，我叫兰，欢迎大家收听 legacy.com.hk。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 ，Regasin 嘅足球频道，咁咧就今晚咧就唔会 expect 有啲利捻嘅主持上嚟噶啦，咁啊等佢唞下啦，咁所以今晚咧就我哋咧本来谂住冇人做嘅，咁啊，但系 阴沟 开麦咧就哇齐晒人喺度啊，犀利啦，有慈山啦，有呢、這个有阿 Tommy 啦，咁阿 Dick 啦，仲有。哇！今日好榮幸咧，我哋請到呢個馬撚嘅代表啊， 你嘅馬撚三連霸啊，馬撚 係啊，三連霸嘅馬撚代表馬夏薩特，哇，犀利啊！咁啊，恭喜曬先啊！ 係咯， 係啊，咁啊，有 咁平淡嘅， 係咪？有 頭先好似好興興奮 嘅 喎， 有喜有悲嘅，咁啊，撈埋一齊講啦，我哋會講下歐聯場波啦，過咗個禮拜，咁大家嚇平靜少少，咁可以檢討下，咁啊，仲有咧就係呢、這個。是但啊，暗 劈炮， 急流勇退，啊、 急流勇退，系啦， 急流劈炮， 喺最高点咧就轻轻放低，咁咧就寻日咧就宣告咗呢个辞去皇马嘅领队嘅职位，咁啊，所以好多系好 juicy 啊呢单嘢，呢单嘢可能系一个好大嘅一个蝴蝶效应嚟嘅，咁、 咧 可以分析下， 一阵间可以分析啦， 一阵可以分析下，系啦，咁啊唔止传闻噶，唔止净系领队个人选噶，球员嘅变动都会有噶，咁所以就咁啊， 台务 系台务有冇啊？ 交代少台务啊，网站情况啊， 系点啊？讲喂。 的总啊， 喂讲啦， 佢都负责人啊， 大佬成个网冧咗成个礼拜，唔使讲噶， 算系哦好啦， 有 啊，你真系， 因为我其实我你问我都唔知道个情况嘅， 屌你点做台长啊，你真系，喂仲衰过马士亨啊，你简直系，屌 你都唔捻， 屌你又叫你做马士亨啊， 我理佢都 OK 咪先， 唔系有高层嘅咩， 马 士亨有高层咩而家，高层讲就 OK 啊。 咁真係 講 撚咗 OK 咪算 咯，講 撚 咗 OK 嘅算，你咪就係成世都係咁嘅態度。喂，其實你應該做港協主席啦，屌！喂，你就直頭係啦，你唔使啊，你直情係，喂，即係掃地嗰個講你都覺得 OK 㗎啦，屌！ 咁我講啦， 唔係我講翻幾句啦，其實屌啊！其實咧 ，server 度有問題嘅關係，咁所以其實咧就搬緊個 server 嘅，咁搬緊個 server 嘅原因咧，舊 server 因為我哋冇個 source code 啊，簡單啲嚟講個 website， 咁所以咧就要係啊，咁所以咧就 由頭起過啊， 多謝翻我哋其中一位兄弟啦，咁就幫你砌緊成件事，咁砌緊其實需要時間嘅，咁所以就即係呢個希望大家多多容忍啦。咁至於你話嗰、那個即係緩衝方法就係咩呢，我哋都已經決定咗㗎啦，就係、是、將所有嘅節目免費嘅節目咧，就會上載翻去 Regasin 個 YouTube 度嘅。咁所以其實呢幾晚啦，即係包括上個禮拜嘅開始嘅觸頻啦，後巷電影院啦，甚至其他嘅節目啦，我哋都係上載翻去個 YouTube 上面噶啦。咁樣咁希望盡快啦，因為都係嗰句冇辦法，始終都係揾兄弟幫手，咁都係放咗工之後先再幫我哋每一晚都整一整咁樣。咁所以需時就真係要需時啦。 真係揾你做主席真係死 咩啊？ 俾你講咗成分幾鐘，你都未講到入 point。都係嗰句冇錢啊嘛，所以咪呼籲大家捐錢囉、哦、大佬。唉 ,Regasin New Media Company Limited 啊，匯豐銀行戶口6525939838、希望大家幫下手。 PayPal 就 多啲錢呢個衰話就唔會諗㗎啦。就咁簡單。多啲錢呢就啲節目上得快啲㗎啦。係就係咁啦。 咁啊， 明唔明啊？ 喂，唔系北上啊，仲讲讲埋北上啊， 北上啊， 改时间啦， 北上又搞到又系咩？冇钱啦，冇钱，所以咧就要星期六就录唔到音啦。 系， 咁咧就所以咧就褪到星期日。点解冇钱会褪到星期日咧？唔好问我，总之就冇钱。系啦，所以咧再讲多次个户口就系6529303938，咁咧就啊大家慷慨解囊。 系 啦， 唔系本来 手啊， 唔系网站嗰度咧，本来就 plan 好咗系即系有啲仲即系。改善嘅改善工程嘅，点知喺我哋开始呢个改善工程嘅之前咧就冧咗啦，咁咪而家咪由头起过咯，即系所以咪就系咁咯，大家明啦，咁啊， 即系当隔成个网搞过去为止， 系啊，咁有啲人问点解直播直播咧，因为直播唔系用自己商法咯， 系啦， 就系咁解咯， 所以系啦，我哋直播系分开嘅咁样，好，咁啊， 咁啊。 都有人叫咯， 系咯，夏薩達先啦。 斯丹同皇馬嚟緊邊個教？有人問啊，巴神嘅點解個人叫？ 乜嘢啊？乜嘢啊？乜嘢？ 巴神問 咯。 今晚講下斯丹同皇馬嚟緊揾邊個教？ 斯丹同皇馬揾邊個教？我哋點知啫？ 我想揾甘地。 係， 你想揾甘地啊？ 係。 O K， 系啊，即系我个人 甘地 系啊，即系保智天奴嘅話，但未必 但未必咁好睇喎。 哎呀，好唔好睇都好啊，即系起碼好即系。熱刺始終都係 OK 快活嘛， 唔係今晚咧就今日咧就保智天奴就已經過咗去馬德里嘅。 是啊， 咁就有記者 已經捉 住佢做咗訪問添，做咗訪問添。咁佢就佢嘅交代就係話，純粹係巧合嚟嘅。我即係啱到咗，我聽日 暑假嘅旅行 咁樣。咁然之後就仲有佢就話。如果是皇馬 try 我呢，我就一定要是即是一定要有啲 response 嘅，咁佢即係佢話雖然佢都係好忠心，佢成日都強調自己好忠心，咁但係 馬德里嘅天氣幾好， 總之馬德里 try 呢就好難即係 tempted 好難抗拒呢啲引誘嘅咁樣，咁佢話一切就交代即係留返睇下稍後係點啦，咁就咁 anyway 我諗嗰個即係 唔使交 穩主帥嘅動作就已經開始咗啦， 係啦， 咁 Kennedy 可能來來去，總之 Kennedy 好簡單嘅，即係冇嘢撈嗰啲咧，就全部都差唔多，盡量都擺曬。 但其實你發覺今年嗰個變動係快咗喎，一完季即刻嚟嘅，以往都可能即過埋個暑假先。 咁呢個係你 即係係咯，係特別唔知係咪世界盃中亞世界盃？ 我諗 係快咗， 唔係我想係斯丹嘅，即係嗰個五日後即刻就宣布。 大家信你應該咁樣講，大家信唔信即係個 media 嘅報導先，就係話連。會長佩雷斯都唔係話太過清楚。 喂，咁你冇得唔信啦，尋日如果你有睇個記者招待會，就係兩仔爺出曬嚟㗎嘛，佩雷斯同埋斯丹一齊出嚟㗎嘛，開㗎嘛。咁兩個都有講嘢㗎啦，即係成件事由頭講返啦。咁斯丹尋日嘅解釋就係話，佢話我離開就係因為一個字嘅啫，好簡單 ,change。咁佢就話球會係佢覺得球會係需要改變，咁佢話即係而呢個改變呢就應該即係佢我諗佢嘅諗法就係由個 由佢開始 自己開始囉，即係佢覺得係需要 佢嘅 dressing room 嘅氣氛啊，或者係一啲即係啲已經係需要一注入一啲新嘅元素，咁所以佢覺得係由佢自己開始做，咁佢嘅決定呢係都係從個球會去考慮，咁然之後佩雷斯亦都有回應返，就係話前一日其實開記者招待會嘅前一日呢，佢就已經都去咗斯丹屋企嘅，即係問佢你係咪真係已經係做咗個咁嘅決定，咁然之後佩雷斯就話今日係一再即係佢尋日講嘅就話係球會啦球迷啦包括佢自己係都係一個 set day 嚟嘅，咁佢話喂即係佢我諗都唔使講，即係我諗大家都會 sense 嘅，就係暫時冇任何跡象係睇到係好似當年迪保斯基咁樣攞完個歐聯跟住俾皇馬炒撚咗，咁呢隻就應該唔係嘅，咁佢亦都佢話 主動離開斯丹嘅， 唔想同阿斯丹講聲拜拜，只係想講聲See you soon。咁呢個我都覺得係嘅，即係我覺得你話喂以後斯丹會唔會返嚟教我覺得呢個可能性係絕對存在 嘅。 咁所以成件事我諗即係譬如如果你有跟住皇馬啲嘢，譬如話其實喺今屆歐聯我記得第一回合對 PSG 嘅時候賽後 阿拉莫斯都講過啦，佢話可能佢都有暗示過，佢話有啲人可能攞完個冠軍呢就可能會繼續佢嗰個王朝，但係有啲人呢亦都會選擇嘅就係即係從最高點呢就選擇放下假咁樣，咁佢都有暗示過。其實我諗呢個 idea 呢即係斯丹應該都可能有咗好耐㗎啦，即係可能亦都同佢啲隊長啊、馬歇魯啊、拉莫斯嗰啲茅柴啊嗰啲，其實應該佢哋有啲人都應該會係 sense 到係咁㗎啦。咁所以而家即係咁就開始嗰個揾教練大行動啦，揾領隊大行動囉。 但係慢咗㗎喎 ,PSG 嗰啲嗌定㗎喇。 嗌定乜嘢 啲阿瑪利嗰啲到齊晒走晒 ,PSG 啲嗌齊晒㗎喇。 唔係呀，唔關 PSG 事㗎。咁你尋日斯丹都有講過，就係話即係你信佢唔信佢啦，佢總之佢尋日記者會度又有講，佢話短期內佢係唔會揾其他球會教嘅。即係佢總之就係佢話即係佢人生裏面最 gory 嘅嗰一日呢，就係、是、皇家馬德里揾佢做球員嗰一日，咁佢話即係心喺呢間球會，咁佢話佢走，即係我諗有啲似類似類似哥迪奧拿啦，咁、但係哥迪奧拿就係諗尋求去第二間球會，即係再自我挑戰，但係暫時我哋就未見到斯丹有呢個跡象，咁今日都有啲即係我諗呢單嘢就有，我呢單嘢就好首先好多傳媒我覺得很開心先啦，因為呢個暑假除咗世界盃之外，就有呢單嘢可以做下新聞啦。咁今日你啲英國嗰啲Daily Mail 啊嗰啲，咁已經好多 juicy 嘢出嚟啦。首先就話即係車仔嗰邊會 try 啊，咁但係我諗即係呢個又係個鴨字嘅啫，即係點會走去搞車仔啊？車仔都 搞掂先啦， 多問題。 我覺得 又話搞唔掂車仔應該。 嗱，其實咧，其實喺斯丹即係宣布話辭職咧，迪金斯咧都喺法國嗰邊咧，其實都迪金斯都有接受訪問嘅。咁佢都講嘅就係話，佢話第一就係、是、佢唔覺得就係、是、佢都相信斯丹係唞一唞，即係放下假，因為認識咗佢咁耐嘅，即係呢個隊友，佢都知道佢咁嘅性格類似咁啦。第二樣嘢其實迪金斯都有暗示過嘅，就係話佢都好相信嚟緊斯丹係好大機會會去接呢個法國國家隊嘅，咁然之後有記者就問佢啦，咁即係咪代表咗你完咗呢個世界盃就係辭啊？佢就話唔係咁樣講，咁但係我覺得咁樣啦，就係話 佢預咗俾人炒， 係啊，即係我覺得咁樣啦，所以嗱，翻嚟講啦，就係話即係我 會唔會教國家隊？ 係啦，我覺得係等緊一個機會咯。 我唔係太覺得係咯，我唔係覺得，即係你雖然就即係我諗呢，起碼喺呢一個 moment。我諗斯丹唔係辭定職嚟跟住等國家隊個位囉。咁你喂你係日後即係教完個我哋點知 God knows 咩，係咪先，可能法國攞咗世界盃冠軍，咁迪根斯繼續，或者就係佢可能打得好 Q 核突，跟住之後被炒之後斯丹臨危受命又得。但我諗呢個 moment 就你見唔到佢係即係呢、這個咁我都覺得佢係一個 honest man 嚟嘅，即係佢唔需要做呢、這個咁嘅動作啊。咁我諗即係我仍然都比較 prefer 佢係即係急流勇退嗰隻囉。咁、你至於即係我諗至於就係話個西甲會唔會係一條刺，咁佢喺個招待會都有講嘅，即係佢話今屆嗰個第三名其實都相當痛苦嘅，佢都有講過即係有某一啲 moment 呢就好想講佢就喺個 招待 佢幽默下嘅，即係佢意思係我好想講粗口，不過嗰個字又講唔到出嚟咁樣囉，即係佢係有少少hurt 地咁，但係同埋我諗嘅就係、是、我諗佢都要諗個前景啦，呢、這個都係一個呢、這個我諗係成個球會個前景啊、就係話即係你去到今日呢一隊波，呢隊波其實有好多都已經三張 嘅 嘢，咁你點樣換啊？或者就係仲有青訓嘅引入啊？譬如其實佢呢三屆，我覺得就佢都做咗幾多，佢都真係有建樹先啦、啊。即係佢唔係食老本啦、啊，大佬嚇、啊。譬如話嗰個，因為佢都由青訓系統上嚟，咁佢都帶咗好多青訓嘅球員。咁但係問題嘅就係、是。我諗最大嘅問題其實就係個 BBC 係點啊？仲有一樣嘢，我諗我自己嘅推測係乜嘢呢？佢唔想 work with 尼馬囉。我諗尼馬係可能真係會嚟呢個嚟皇馬，佢唔想 work with 囉、因為如果我諗最近大家有睇譬如話艾瑪利嘅 訪問啊，即係佢話喂，自從啊，即係我諗尼馬係個咩人，大家都知道㗎啦，即係個好撚麻煩嘅人啦。 Glory Hunter 嚇，咁同埋佢就係尼馬仲有個巴塞底嚟到皇馬，即係呢個都係個 issue 嚟㗎嘛。呢個 issue 係 咁又咁講， 係斯丹自己想唔想去？喂，想唔想去 handle 呢個 issue？handle 呢啲嘢咧， 皇馬就試過㗎啦。 喂，我好撚攰，我唔撚想再做呢啲嘢，或者唔想對住呢條友嚇。或者最近艾瑪利都講過啦，佢話佢嚟到 PSG， 佢話。即係佢話成佢話喺 PSG 自從佢嚟咗 PSG 嘅 leader 就唔係個領隊，咪就係尼馬咯。佢話即係佢暗示佢呢條友係一個搞事㗎嘛。咁等等呢啲嘢，咁我諗呢個嗱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問題嘅，因為尼馬嚟到 C 朗係即係有幾個問題就係、是、會佢能夠 work with C 朗咧，或者咪 C 朗如果尼馬嚟到係咪尼馬嚟到等於 C 朗就會走咧？喂呢啲問題領隊要面對㗎嘛。咁我諗佢比外人更加清楚囉，同埋對波其實都已經係即係你話喂下一季個目標係西甲冠軍嘅時候，喂呢、這個西甲冠軍容唔容易攞到先，因為個組軍其實有好多個位都要睇㗎，譬如摩迪力個位啦，或者拉莫斯啦，馬歇路啦，喂即又咁講啦，返轉頭即係呢個其實有時我哋都要公道少少啊！即係你話喂，皇馬係銀河，藍隊又點啫？喂，大佬你睇下，即係上個禮拜個攞冠軍嗰隊波，嗰隊波喂大佬好多個都係三張幾嘢打老鬼波。喂，皇馬唔係真係靠買人嚟同你踢噶 ，OK？ 係你班英超嗰班就真係靠買人同人踢噶啫，都唔夠人哋踢噶，係要講係即係公道啲要講翻句咯。咁呢隊波都已經踢到咁樣啦。啊！即係當年嗰啲用巨款買翻嚟嗰啲，喂，全部揸乾揸淨啦！屌你咪翻曬本咁滯啦！ 啲C班 喺度爛啊，大佬呢、這個第三呢、這個即係連續 consecutive 第三個嘅冠軍係咪好撚抵先？ 同埋斯丹又咁講啊，即係佢用到賓斯馬嗰下，即係呢嚿已經係廢電池嚟咁、差唔多。 咁你又唔好成日玩針對，屌你有咩學埋我啲衰嘢？屌唔好針對一個人，有撚多可能去到第二隊都係廢電池。啊！話俾你聽，跟住會證明俾你睇，我哋嗰隊波可能同人哋執一兩件垃圾都唔奇啊！因為你首先，如果你講到呢、這個，喂大佬嗱，個蝴蝶效應一陣先講個領隊啊，球員其實已經可嗱，大佬斯丹嘅班底一定有喺度，佢由球員去到依家，話譬如拉莫斯嗰啲同佢球員都踢到依家，咁你嗰班底其實都要盤算下，就係、是、喂斯丹走，其實又會唔會有一啲會離開咧？特別嗱，話俾你聽，自尊咧，我係覺得第一。一個係應該會走 翻曼聯， 之前 佢個劇本咪就係翻曼聯咯。咁你嗱，而家姣婆遇著脂粉客，係咪先？咁你曼嗰啲曼九球迷又開心，跟住你呢個今日呢個咁嘅領隊，呢個領隊，喂大佬，呢個領隊最中意買呢啲咁啊 big names， 跟住買翻嚟即刻可以用啊，然之後唔係。即刻可以用係包埋賣球衣啊 ，OK 啊，唔係同足球可能冇關係。 王者回歸 咁，可能喺嗰邊咪執一兩件咯。嗱，咁所以呢個禮拜咧，皇馬就已經講咗就係即將會同阿 Gareth Bale 會傾約先㗎啦。咁啊，巴爾嘅 case 又唔同嘅，巴爾嘅 case 咧可能同至尊有啲分別，因為巴爾就同斯丹可能有少少唔妥嘅，因為佢會覺得就係整季上一季整季成鳩日都將我擺 bench 做啊，垃圾時間啊，懟我出嚟啊。咁而家你斯丹走咗咧，我諗就起碼佢都會傾一傾，喂嗱，你揾咩領隊翻嚟？我下季個 position 係點嘅？你講撚清楚先，咁佢會有啲機會會留嘅。但係 C 朗咧就真係未必會留。 啱啱有幅海報咧，影曬全家皇家馬德里球員咁啊，著住新波衫嘅，就冇 C 朗份。 係啊，唔係因為你其實好容易盤算嘅啫。C 朗去到31、32啊，我都唔明。喂，佢都係揾，佢都已經等，佢應該佢 最後一張約啦， 晚年啦，係咪先？等緊最後一張約啦，仲喂大佬，今時今日有啲咁撚好湯嘅曼聯呢啲喺度，係咪先？仲唔湯翻你？仲唔湯翻鑊金？仲有個劇本幾撚好寫啊？係咪先？哇，大佬，我有始有終嚇， 翻嚟 臨到原籍嘅時候，我又走翻嚟呢度，係咪先？好似條沙甸魚咁啊，翻個上流啊，我起步嗰點 沙甸魚， 唔係翻屎不停啊， 三文魚 啊，三文魚係啦， 不過大陸嗰只啦， 咁你成個劇本幾容易寫啫，係咪先？咁所以即係我諗球員個變動都會將會好大咯。 不過如果熱刺嘅領隊真係坐落去嘅咧。咁都嚟緊嗰個大選會，成個球員嗰邊大選會都緊要啦，咁就 同埋熱刺都大領落㗎， 係啊，因為你 緊大領落啦、 你頭先講摩迪個位，講真即。 即係頭，即係我之前同啲 friend 吹水都有講過，喂摩迪個位，如果你話呢隻嘅話，有邊個識吸入去？我覺得 咁又唔係啊！你如果唔係斯丹嘅體系，又未必會係嗰個4-3-3嘅無敵三中場嘅啫。呢、這個唔係問題嚟嘅。咁但係問題，我諗斯丹，你譬如你如果你講無敵三中場，其實斯丹都要考慮啦。譬如話，喂呢條中場下季仲係咪係咪即係咁 fit 咧？咁無敵咧嚇？呢、度你要諗啊，一季咁樣。咁、所以係咯，即係如果你翻去領隊嗰個 candidate 嘅。咁啊，領隊嘅 candidate 其實就好幾件啦，咁啊，保智天奴啦，仲有嘅就 雲家 精彩啦，係啦，即係我哋梗係好想雲家， 冇乜搞我啊！ 你嘅事啊，呢啲就係 搞 我哋啲 低 成花生嘅人，梗係好想 嚇， 喂表演下大佬， 唔係啊！如果保智天奴去皇馬嘅話，雲家較熱切，咁就有睇頭啦， 係嘛？ 梗係啦， 雲家如果雲家宣布肯教二次，你就俾保智天奴 歪步嚟 啦。雲家大皇馬， 冇錯， 雲家大皇馬有一件事可以大家參考一下，皇馬下屆就打歐霸噶啦，即係咁樣噶啦。 咁啊睇下，咁啊睇下邊個氣場勁啊？ 你點會 有皇馬氣場勁啊？ 雲家 勁， 真係一個十年冇聯賽冠軍經驗嘅領隊，真係揀落去。 因為皇馬早一兩年都溝過佢啊嘛，盛傳溝過佢，仲有咧就雲家嗱，第一雲家就係佢有講過佢係會揾球會教啦。第二就佢希望嘅係都係歐聯向噶嘛。咁歐聯向咁皇馬都符合啦。咁所以嚇 波圖 打都得，你 要雲家 咯， 翻去選個 都歐聯向 啦，係咪先？選八個鐘。 咁仲有幾件嘅？仲有就安察洛提啦，仲有就 又安察洛提。 唔係都話你總之冇得撈嗰啲就都擺埋個 地地地地咩？ 唔係安察我都覺得 唔係嗱，波里咩話？ 還 嗱，你講開安察咧，其實要講講車路士嘅，因為本來車路士嗰個好簡單嘅。 唔係安插 firm 咗拿波利啦，已經 唔係拿波利咩？ 簽撚咗拿波利， 而家 簽咗拿波利咩？ 簽撚咗， 唔係，但係 Kennedy 仲有傳佢喎， 應該簽撚咗㗎啦。 唔係，即係拿波利咁，我覺得 真係未係百分百肯定。我話自己聽緊嘅，可以幫我哋 update 下。咁但係譬如話之前嘅呢、這個Mauricio Sarri 諗住過去呢、這個車仔教㗎嘛，咁呢個禮拜車仔嗰邊又有變數喎。咁啊，車仔嗰邊無端端啊吹咗一個白蘭斯出嚟嘅， 唔係話 係啦，咁啊， 拿波利 firm 咗係安察洛提， 哦，拿波利 firm 咗啦，咁即係話沙利又冇得教噶咯，咁如果沙利冇得教嘅話咧，咁車仔係咪要佢咧？嗱，咁啊，車仔而家就傳多個出嚟嘅。咁睇返曬啲，睇返曬來龍去脈呢，你就發覺車仔其實就好混亂嘅，因為入面就可能真係同共產黨嗰啲拳鬥係差唔多，咁總之就有一堆人就撐沙利撐，即係有亦都有一堆係反沙利派，咁所以呢就即係都幾亂，其實幾多新聞㗎，即係講下車仔嘅新聞先啦。車仔譬如話今個禮拜就除咗佢領隊之外，仲有個球場啦。咁球場嗰度呢，今個禮拜佢就出咗個 official statement， 就已經係 official announce 㗎，就係暫時會 delay 嗰、那個球場嘅擴建嘅計劃。咁呢個呢，呢、這個可以講多少少嘅，呢、這個係同究竟係車仔冇錢啦，抑或係點樣呢？成嚿擴建嘅計劃呢，車仔個團隊呢就有差唔多有成50人係喺度 work 緊呢嚿嘢㗎，呢嚿嘢係從一路都係諗住即將會開始呀、等等，咁個球場會擴建到大約係超過50,000人呀、等等嘅。咁就耗資個 budget 大約就10億英磅嘅。咁呢個呢同一件呢、這個呢就返去同個乜嘢問題有關呢，哈，你估都估唔到，其實未必同油王個荷包有關，反而係同油王另外一件物件有關，就係、是、個 Visa。 啊、 OK， 咁咧就係英格蘭呢個有關乎到，因為英格蘭有間俄羅斯嘅毒藥案啦，嗰兩父女，咁跟住而家最近同俄羅斯嘅關係都好差啊，等等啦，咁亦都搞到去俄羅斯人嘅艾巴莫密治嗰度，咁艾巴莫密治咧而家就可能咧就攞呢單嘢咧嚟威脅呢個倫敦政府， 唔係啊，唔係啊，最新嘅消息係咁樣啦，應該係 confirm 咗噶啦，艾巴莫密嗱應該咁樣講噶。艾巴莫域治係申請咗以色列嘅， 係 已經係入籍咗入去㗎啦。咁因為呢，如果揸以色列，如果揸 暫時仲係全民 就可以 可以唔需要 visa 之下就留低喺英國。 係，暫時係傳聞嚟㗎，但係有我知呢、這個，所以包括呢個領隊嘅 candidate 真係好複雜嘅。個領隊嘅 candidate 其中有一個呢仍然都係格蘭嚟㗎。咁你我諗同格蘭呢，如果你最後車仔真係請格蘭㗎，係可能係同啊，即係可能同啲以色列嘅關係嗰啲嘢有關嘅，所以咧呢啲嘢 not only because of football 嘅，咁anyway 咧，但咧我唔知你嗰個肯定係嘅有幾肯定，不過暫時我會仲會當住佢個傳聞，因為我諗英國政倫敦政府亦都會揾埋佢。其實你睇翻呢件事咧，我話俾你，我第一個感覺其實就唔係同足，即係同足球係冇關，我就想講咧就係乜嘢咧？其實英國佬呢，即係呢個倫敦呢，呢依十幾廿年其實呢搞到如此地步，你自己要反省下啦。由中東嘅資金跟住就到俄羅斯，俄羅斯今日到大陸。屌你老尾，喂，完全係一個，即係完全係一個呢係需要外資冇外資會死嘅一個城市嚟嘅。咁、呢總之艾巴王奕志呢就想透過你嗰、那個即係你搞我 visa, 我就宣布呢我就唔搞個球場啦。唔搞個球場呢你冇咗10億帶動個 GDP 呢，咁你倫敦呢就即係佢就希望咁樣可以呢就即係俾返啲面色俾倫敦睇，同埋佢又覺得有啲唔妥啦。喂大佬，我04年已經嚟到呢度啊，即係避難移民咁走到嚟呢度。你今日仲當我係外人啊，我都投資咗車路士十幾年你都仲當我係外人，咁所以佢就好撚唔鋸嘅。咁然之後就搞咗又搞呢單出嚟啦，跟住仲有就係個個領隊啦，而家個領隊呢究竟係沙尼啊，要話係呢個白蘭斯啊，要話係呢個仲有格蘭啦，咁起碼有三個係似層層咁樣喺度嘅。咁仲有嘅就要 handle 啲球員嘅去留啦。咁我諗起碼至少車仔有三件呢就應該會及得嘅。 夏薩特 啦，莫拉達啦，仲有莫拉達呢，就莫拉達而家傳緊呢就祖仔好主動留喎。係啦，祖仔就想搵，就搵最新消息呢就搵希古恩。就加錢再交換，因為馬拉達都唔貴啊，全民要7500蚊啊，大佬唔係 嚇， 係啊，咁而家攬埋都5000以上噶啦，就係咁呢件七差幾，咁所以咧就可能會抌件啊，你咁啊啱使嘅啊，即係英超啊最啱收嗰啲晚年嗰啲球員噶嘛， 機會真 係 好 啦。咁啊，仲有一件而家唔肯續約嘅咧，就係龍啦，哥迪奧斯啦，咁所以咧至少有三件。至少有3件，咁同埋咁所以呢我諗成咁呢啲嘢呢其實 之前有講過嘅夏薩特同高月圖斯呢就講過嘅，斯大亞講過嘅，亦都出過一啲新聞出嚟嘅，話如果你簽留低呢我就留低，唔留呢就一齊唔留嘅，有講過嘅係。 咁同埋我諗最複雜嘅一樣嘢，車仔 因為大家都係睺住和馬睺住嘛。 唔係，因為同埋最複雜一樣嘢，我諗就係、是、我成日都講啦，車仔個問題其實全部喺曬嗰邊，喺曬幕後啲高層嗰度啦。你有好多嗰啲唔 professional 嘅人喺度做緊啲嘢，譬如話舉個例啦，而家你嗰個女人嗰、那個咩 Granovskaya 事家咩 Granovskaya 嗰個咧。嗰個直情一睇落去就知道係啊老細條女嚟㗎啦。個大佬係做緊車路士 director, 跟住然之後你問佢做緊乜，佢話俾你聽佢 handle 緊 transfer 喎。屌你老尾，跟住然之後你問佢以前佢做乜，佢以前原來喺俄羅斯嗰度呢，喺艾巴洛密治嗰個油公司嗰度打工嘅，由 PA 做起嘅、哦。喂，跟住然之後，喂，咁你即係好多呢啲咁嘅騎呢人喺度做緊一啲咧，即係做緊啲應該 suppose 唔 係好 professional 嘅嘢噶嘛。喂，咁而家 transfer 係佢話曬事嘅、哦，你就算咩領隊嚟到，屌你老母世界級斯丹嚟到都冇得話事嘅、哦。 肯定唔係，有一個領隊好撚啱車仔嘅， 係邊個？ 雲家，嘔落去，老實講盤數一定交。都俾老細睇嘅，屌華電華黃都開始缺水啦， 搞車仔， 好難 啊！快啲翻嚟啊！ 咁所以我諗車仔就係嗰、那個 車仔嗰個轉接期個震盪，我諗都唔會細，都唔會短啊！ 絕對係啦，絕對係啦，因為即係你而家你講財政啊夠唔夠嗰喂佢就身家夠唔夠厚咧？Big Six咧，我諗佢排到第六度啦。 即係唔係講笑㗎，你睇即係可能頭即係前面你睇返車仔啲 revenue 啊條數其實都真係唔係好靚。 係唔靚。 咁仲有嘅就係、是、喂你講球場，你而家如果宣布真係 delay 唔擴建嘅話，你嗰個球場係 Big Six 裏面最細嘅球場嚟嘅。呢、這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一定係最細啊。啊！細過曬利物浦、阿仙奴啊、熱刺啊、曼城、曼聯唔使講添啦。咁、所以對波其實即係好睇冇嘅，就係、是、好睇個老細咯。睇老細究竟要上點玩啦、 啊。係 啊， 可能都會長期。 即係至於嗱，我話俾你聽， 三四年 佢咩申請？佢申請咩以色列啊、直以色列 visa 嗰啲，我諗咧就鬥空嘅啫。即係如果我係倫敦市長呢，我大撚返去轉頭，夠撚膽你咪走啊，嗱睇下你去以色列啦，你命都保唔著啊，咁家賺 ,ok, 鬥大嘅啫大家。即係我又唔覺得佢係會即係完全離開、啊、跟住然之後賣曬車仔跟住脫身，即係有啲人係咁樣擔心啊，因為曾經都有啲傳聞就話即係阿巴莫維治想將車仔賣俾大陸財團啊等等，但應該暫時呢就唔會有呢樣嘢嘅。不過問題係佢肯拎幾多錢出嚟玩呢、這個都係一個問題囉。咁、所以 好明顯 好複雜啊，車仔係。 佢好明顯縮咗荷包㗎啦。係 啊。 好明顯㗎啦。而家、又要呢啲嘢咁。 咁你仲有價格又打歐霸喎、啊。你打歐霸呢，咁然之後有幾多人肯過嚟踢呢，呢、這個又係問題。咁仲有你現成個就會走。咁所以呢其實車仔呢就幾值得密切留意一下嘅。咁仲有啊，咁繼續講，咁繼續講返皇馬先啦，咁斯丹仲冇咩補充啊？ 冇啦、 偉大呢， 嗯， 人生勝利組啊， 其實佢幾季贏佢真係功德無量喎、啊、大佬。 咁啊，咁 你諗下佢帶出嚟嗰班華斯基斯啊、新斯奧啊， 係啊， 嗰班其實係欣賞過，你見到係佢得每一季都有交貨俾你，佢出嚟又有表現睇。咁、你即係你係有啲咁快走係有啲可惜，我覺得佢離開皇馬。 喂，佢 唔係，我覺得 唔好喺高點嗰度，唔通等人哋炒咩，大佬？ 嚇、 欸！唔、係，我覺得佢係 好多好多都會繼續教㗎。 唔係佢好有智慧咯，即係佢係真係知道隊波，知道隊波係要有時間去執，同埋有個轉接期， 知道自己企喺邊，你明唔白？呢一樣嘢係好緊要嘅，喺一個企業入嚟即係入邊嚟講， 係嘛？ 唔通好似雲家咁樣咩賴死唔走咩大佬？ 我本來想引導你去講，去試對比你啊，自己中個頭埋。 使鬼引導咩？呢啲正常反應嚟噶嘛？好似你咁樣咩？印度都引導唔到咩？要真係過到去印度。 係。但暫時嚟講，即係咁樣講噶啦。斯丹即係喺個教練個位置上嘅話。或者球即係成個生涯嚟講啦，即係去到嚟呢個位 一隊咋嘛，佢 近代我諗可以咁樣比啦，即係因為佢第一喺球教練嘅時期帶住皇馬攞咗衛冕個歐冠，跟住球員嘅時期亦都攞到嗰個錦標，即係去到上神台位置㗎啦，叫最後生嘅個神台嚟㗎啦。 OK， 咁啊睇好啲留言啊，俾我覆少少嘢先啊。梁燕玲佢話入咗數呢就800蚊就再百上頻道咁check 緊㗎啦，冇錯。Sorry 啊 ,Sorry 啊，咁就等多陣好快，咁啊仲有啲咩可以讀下呢？暫時未有啲咩住喎，咁啊仲有哦、Roy 就話可唔可以教啊雲玲，一陣我哋講下啦。第二次我哋講下啦，要值得講下嘅。咁啊，本來諗住今晚 EV 喺度，可以同阿 EV 我都諗住講下。咁啊， 佢而家好忙啊。 係啦，咁啊，而家好忙啊 ，EV。 大家睇 Facebook 啦， 係啦，係啦， 唔好阻住佢啦。 國仇家恨啊，唔好阻住， 唔好阻住。 咁啊，仲有啊，咁啊，講翻場波啦，我哋翻翻足球啦，翻翻足球啦，講翻上個禮拜場波啦。咁啊，點啊？大家都唔會冇睇噶啦，係咪先？咁啊，喂，嗰晚我想同阿夏薩講，我去咗皇家馬德里嘅 official 球迷會睇。 點解俾佢入去㗎？ 好撚精彩喎！哦，咁誒，你打嗱，首先個衣着打扮咧，咁咪要尊重下人哋。咁 我知你著翻斯魯皇馬件衫。 咁我冇嘅，我冇一件皇馬衫，我都冇。咁咧就 即係你唔著紅衫 咁 嘅啫。 咁啊，我女咧就著白色衫嘅，我女都冇皇馬嘅衫嘅。咁啊，我咧就著啲素色淡色少少嘅衫啦。 喪服啦，即係。 咁嗰晚其實衣着好緊要㗎。嗰 晚都幾過癮嘅，因為咧我哋嗰個咧就我喺旺角，係咪旺角唔知咩中心啊？我唔好記得咁啊，六樓嘅有間唔知乜鬼吧啦，咁嗰間就成間包曬場，咁嗰陣都好開心嘅，因為點解咧？即係過癮就過癮，再咧就成街成條西洋菜街就唔係大媽喎，哇！利撚多到不得了啦，利撚多皇馬嘅巨觀，即係如果根據觀察，咁但 係 咧就嗰等大廈咧就五樓嗰層咧就有另外一間酒吧，嗰間就係 利撚 嘅，即係我哋就五樓利撚，六樓咧就係皇馬。咁未開波之前都過癮嘅，未開波之前咧好多 食煙啊， 好多人就入場噶嘛， 入多咗啦。 咁咧嗱， 上 個 禮拜 有幾個 差少少啦。上个礼拜我见到啲人 post 话有个入唔到场噶嘛， 唔系嗱， 嗰个一阵再讲。 之后我话应该 就几个 case 嘅，几个 scenario 嘅，就有啲咧就系上错六楼啦，有啲利啦吓，即系有啲利啦上错六楼俾啲人屌啦，跟住仲有咧就我见到两个 case 都几值，都几几过瘾嘅，譬如话。有兩條皇馬撚咧，就帶一個 利撚入嚟啦。 有唔係斯文，有一個人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嘅。喺個咁撚大嘅日子裏面，佢著件巴著，你都未落咩？真係好撚精彩，跟住又俾人屌啦。後面係寫住恩尼斯達嘅，咁就唔係美斯嚟嘅。咁啊屌喺度撲街啦！咁然之後第三個情況咧，就都發生咗一兩次啦。呢個比較普遍啲嘅，就係譬如話。三個馬撚啦，仲有兩個利撚 friend 上埋嚟，一上到嚟喺個門口度咋，嘩啲人就已經喊打喊神，佢仲要係連自己人即係自大家都係皇馬撚，佢都屌撚埋佢，喂你有冇搞撚錯啊？你帶兩個利撚上嚟，咁咪搞撚錯你，知唔知咩事啊？咁你搞撚到咧就兩成班 friend 就分開兩邊咁樣， 係 啦，紅色衫落樓下，白色衫上翻嚟呢度。 但我又唔怪嘅，即係唔怪呢樣嘢係咩？某程度上即係正如啊， 識分啊，裝閒咯。 阿Tommy 講過，皇馬香港 local 嘅球迷會其實成立唔係好耐。 係啊，依家 佢哋好似唔係 official 添㗎。 佢係 official。 唔係，我有同佢有啲人傾過喎，佢話咧佢嗰 official 咧就咁樣嘅，佢哋本身就真係唔係 official 嘅，好似話咁，然之後即係我聽到個版本，跟住然之後咧就成立咗之後咧，就再揾翻球會咧就係追認翻佢哋，咁咧就。即係都有同球會聯絡嘅，但係呢就唔係真係一個根正苗紅嘅一個official 嘅皇馬球迷會嚟，但係個規模都好大㗎，即係我人生大個仔未試過見過咁撚多皇馬球迷囉，特別就好多女啦，啲女呢就全部都係穿斯朗件衫啦，係嘩好犀利 㗎，得 㗎真係㗎，所以即係其實我哋打後呢一兩年其實悶悶地啊，應該 join 下㗎，因為知我哋隊波幾咁得滯㗎啦，咁同埋我哋隊波因為有理由相信有好多女球迷會轉咗過去皇馬㗎嘛， 同埋斯朗過嚟真係過嚟嘅時候你都搞返啦， 係啦，咁所以啊係喎，即係如果斯朗過曼聯嘅，咁就會多女會跟咗過去㗎，都會㗎可能，咁啊幾熱鬧嘅，即係嗰晚，咁同埋幾抌本㗎，抽獎啊，抽呢個皇馬衫啊嗰啲咁嘅嘢㗎，咁然之後就我記得利物浦就喺熊貓嘅，咁因為兩邊，因為嗰邊嗰晚有線直播呢，就我都唔知我哋坐嗰個場館就係有線喺度拍緊嘅。即係兩邊呢搞下氣氛嗰啲呢， 見唔到你嘅 利基老實講，即係咁樣 利基就喺荃灣熊貓， 利基嗰晚睇波啊，十檔八檔啦，全 香港好多 好多 好啦，好啦，咁真係返返嚟講下場波啦，係啦，咁即係如果有沙拉喺度會唔會贏到波呢？ 四個字講完囉， 唔知喎， 衰敗由榮囉， 唔知喎， 想講咩 好認真， 我冇你咁麻煩嘅，我只係貼咗張圖就係一個吉嚟嘅啫，簡單好多。 要人渣咩？ 嚇？人渣得過你，真係 我點渣啫？我話你啫喎，真係屌你啊！你啲喺度抽水， 總之我哋 自己嗰隊一個杯都冇，即係咪吉皮都冇。 喂，你講緊場波，屌你又鏟撚到咁遠。 喂，你講個吉， 真 係 啊！咁點啊？咁啊，點啊，點啊， 點啊， 係 唔係咁？你證明嗱，講翻場波啦，證明咗一樣嘢啦，即係有沙拉嘅時候，係打得有少少均勢嘅，咁但係你冇咗沙拉嘅時候，其實成隊波，老實講真係㗎，冇沙拉基本上判得死刑。 我諗嚟即係場波完咗個禮拜，即係我諗最多人問嘅問題就係沙拉喺度。即係利基會唔會贏？Tommy 有冇呢個睇法咧？ 本身有沙拉喺度都已經 都已經唔及到皇馬啦，嗰、那個嗰、那個陣容，同埋你冇沙拉喺度，其實基本上皇馬已經出半力已經贏得好輕鬆， 係啊， 係 贏 得好輕鬆，你見到佢贏得好輕鬆，同埋佢都未撳掣啊， 冇錯啦， 贏咗啦， 講咗呢個係啦，冇錯啦，即係 你講。我睇到咧就係咧利物浦咧不嬲都係打道氣嘅啫，不嬲都係啫，佢俾呢個沙拉傷出咗之後咧，咁就泄咗道氣，咁就完咗啦。 唔係，如果一隊歐聯即係要值得攞冠軍，如果冇一個球員就即刻泄咗氣，就唔值得攞冠軍㗎啦。 佢嗰個主將嚟啊嘛，咁冇計啦。咁呢一樣嘢係正常喎，對於佢哋嚟講，佢哋而家都係沙拉都係新組入去嘅啫嘛，佢哋唔係踢咗好耐。 我想講幾樣嘢啦，即係唔係話教唔教大家睇波啦。其實嗰晚嘅嗰場波說明咗樣嘢，亦繼續說明一樣嘢，就係乜嘢叫強隊，咩叫弱隊。或者有時我哋成日睇歐聯，我哋成日講級數嘅問題。你的而且確就係話，喂 ，overall 唔使，其實唔使講整體個感覺，皇馬唔係打得佢最好嘅一場比賽，甚至幾如果個別一陣，你如果我仲 有 時間， 時間 雖然有啲位置其實亦都有啲球個別球員踢得唔好，咁但係呢個咪說明一樣嘢咯。即強隊打得唔好嘅時候可以和波、啊、或者係小勝佢、啊、未必會係輸波，但你弱隊嗰隊呢就打到鼻血都出撚埋，你都係可能係輸波，所以先有衰敗游泳嘅嗰、那個呢、這個名詞出嚟啫。即呢、這個其實嗰場波呢再一次說明呢樣嘢俾你聽，同埋 Tommy 講得好啱，就係、是、喂大佬，其實你要即唔好忘記喎，佢而家 KO 你，其實佢仲未出，佢仲佢有，我諗佢有起碼 at least 兩個 plan 都未打，未出嚟、嗯，都唔話未或者叫未禁制。你話喂佢禁制禁 咗 個巴爾，喂我你喂你事後睇就係啫，喂嗰粒未必係制嚟嘅，係 啊， 嗰粒或者嗰粒未必係斯丹心目中最大粒嘅制，斯丹最大粒嘅制可能係艾森斯奧加華斯基斯，係啊，嗱仲有嘅就係再搭埋咯。你話沙拉繼續喺度啦，第一唔好講歷史有冇如果先啦。就算我當你沙拉冇傷喺度咧，話俾你聽，即係呢個已經喺今季整季嘅歐聯，其實你見到斯丹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嗰啲調兵遣將啊、換陣啊嗰啲嘢，佢做過好多次啊。其實唔使，喂，其實唔係佢淨係佢諗到啊。個頭嗰廿五分鐘你見到即係皇馬唔對板嘅時候，我諗斯丹亦都諗到就係揾緊個時間出嚟。個問題個時間可能會喺下半場。話或者點樣頂埋個上半場啊？佢你估佢見唔到咩？特別喺左手邊嗰、那個卡華積嘅不濟 啊！即係你如果係嘅，你如果有沙拉喺度咧，就一左一右踢咧，咁你仲有沙魯文尼咧，咁你兩邊咧其實你會俾到威脅。但係你唔好忘記嘅就係、是，如呢個現象唔會持續落去噶嘛、嗯？喂，大佬斯丹係會。是會即刻會做返個調做返個調動，譬如話伊斯高，其實佢而家佢個選擇就係個 starting 係擺咗伊斯高出嚟先。咁你中間其實伊斯高嗰日都冇得發揮㗎。嗰日其實利物浦個中場其實撳低伊斯高都撳得好好㗎。咁、 嗯、 但係因為就係、是、因為你根本一路都係 catch 住你嚟踢，佢都唔需要撳掣。如果要撳掣嘅話，你如果仲喺度膠著嘅話，好簡單啦、啊。對組仔嗰兩今季對組仔嗰兩場都要試過啦。佢咪擺翻艾森斯奧同華斯基斯，做翻啊馬塞路同埋啊卡華積個 cover 啊等等啦、啊啊、然之後呢喂嗰個即係嗰個質 疑 嘅問題呢就基本上佢已經可以解決。即係我再簡單講嘅就係、是、佢一定有返起碼至少兩到三度 plan， 仲埋就係乜嘢佢個 squad 的而且個事實上係強勁過你、啊、深厚過你㗎嘛。喂大佬佢仲有佢即係佢仲有好多人可以喐。你利記大佬去到三比一，你已經認命啦。你而家最後都係換得兩個，點解會咁？你根本換唔到落去啦。那個 squad 根本，你嗰個後備嗰個力量根本就，即係你同人哋比又冇得比嘅，冇得搞。 你剩翻個蘇蘭基未換落嚟啫嘛。 仲係啊，你冇噶啦。你最後就係問題就是考慮換唔換蘇蘭基嘅啫嘛。咁你阿高普都意興難生啦，睇到阿 Caris，、 哦、算啦， 佢都唔撚開胃啦。佢最撚想就係揼柒阿 Caris， 都換乜撚嘢人啫？係咪先？即搞唔撚到係做乜啫？咁所以我諗你即係認命啦。我哋都講咗，屌你老母，你打 J 打撚到5月26號啊，好撚盡㗎啦，係咪先？你仲撚想5月26號打埋落去啊？冇撚可能㗎嘛，講撚咗俾你聽㗎啦，咁啊～ 即係咁，但係即係咁講，我哋都係同賽前一樣。如果你問我，你冇得輸㗎，你隊波有咩輸啫？係咪先？即係你打撚到嚟呢個位，輸俾隊皇馬，係咪先？咁你即係你仲想點？ 唔係你最難捱嗰關，曼城捱過咗，你已經超額完成㗎啦。 相對啫，有幾難捱啫？ 哇！曼城嗰、你曼城 咁，你起碼叫格式格利記係啱佢啱利記踢嘅波先咯。咁我諗我就始終都係即係我就始終 insist 一樣嘢，就係條路係行得好，你先可以行到嚟呢度嘅啫。咁但係嗰啲唔好講啊，咁你行到嚟呢度，咁你而家同佢砌咗場，砌咗場都叫做 精彩嘅。 但講真唔太失禮嘅，失禮只係話你即係點解會有個咁嘅龍門喺個決賽度犯兩個咁重要嘅錯誤？但係嗱，先唔好講 Kyrus。但係你個別有啲利物浦球員係其實踢得 好㗎， 即係譬如 文尼啦、Van Dijk 啦、洛夫倫啦，齊到後防其實前面嗰四個， 你又數唔到。我覺得最好嗰兩個我會讚呢，就係米娜同埋羅伯森嗰邊。 米娜 係米娜羅伯森嗰邊呢，就兩個都好好。咁洛夫蘭又係好嘅，即係洛夫蘭就 冇咗以往嗰啲咁， 包括角球都俾到啲威脅啊等等，同埋條中場已經唔算太舒適㗎啦，因為同埋皇馬邊其實亦都唔係話整體打得十分太好啦。Tommy 有冇咩補充呢？ 我咪噏中咗囉，卡斯比奴真係钳仔都發明 囉。係囉。 輝明奴嘅人。 同埋。 其實輝明奴嗰個冇表現係因為你冇咗薩拉啫。你有薩拉喺度嘅時候，其實佢好多腳。 我都覺得係㗎。 佢劏到落去。其實係少咗個分，即係嗰個集中咩集中。標住佢，咁你冇計嘅。 因為我諗你太 rely 成隊波太 rely on 沙拉啦，嗰個其實唔淨止係physically 需要，個 mental 都好需要。佢一走咗，其實你個成隊波就已經 硬曬， 硬曬太。同埋其實頭嗰廿五分鐘都引證到我上個禮拜嘅 predict 嘅，即係我哋都話。你唔會作你預期利記係 sit 啲去踢啊，跟住然之後用速度去爆啊，你啲係唔 work 㗎。但係頭廿五分鐘呢係即係收喺度嘅時候呢，嗰啲穿穿插插係有嘅，咁嗰個係真係可能，如果沙拉繼續喺度嘅話，可能領先嗰個係利物浦都唔奇，即係佢咁，然之後同埋就係快明路同埋阿文尼啊，包括作雲賴丹啊，嗰個進攻呢就即係佢哋都係同我哋預期咁樣踢啊，有現科落去踢囉。你單頭去踢呢，大佬皇馬唔會驚你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冇啊，咁都叫打到足，同埋佢都算係佢都仍然都係一個高位嘅防守嚟嘅。即係如果你嘅嚟講。 係正正式式優勝聯敗，你其實 正正式式㗎，真係。 你其實除咗嗰兩球龍門犯錯之外，其實第二球唔應該俾咁多位俾佢倒掛啦。Van Dijk 同埋魯夫倫係睇緊波㗎嗰陣時。 係啊。唔係你咁 唔係冇理由，你冇理由走甩咗佢㗎，大佬。 個中場冇返到落嚟嗰下，我有個要 我諗你咁講囉，即係你話你要贏皇馬嘅話，你首先要打到，即係嗱，你大家都 underdog， 你利記真係要打到好似馬體咁樣 ,ok, 咁你問題嘅就係利記可唔可以打到好似馬體咁囉。咁你打到強如馬體，大佬前一季都要香啦，係咪先？咁同埋嘅就係因為你西甲度有馬體 ,ok, 你皇馬係長期有呢啲呢被 underdog， 即係對付 underdog 嘅經驗㗎嘛。 咪追住緊㗎。 佢唔會驚你㗎。咁所以我諗即係點講都好啊，即係如果你今日馬後炮講嘅，就真係再都係嗰句囉，你輸其實係好撚合理㗎。我哋賽前呢唯一淨係驚，就係驚好似夏薩特講嗰啲，即係咩係驚利記有浸 passion 波打，咁仲有好多利撚呢就會同景住13年前嗰下都發生過。咁我呢啲我哋係嘅，我哋都會有少少擔心，我都好撚擔心呢樣嘢。 咁返上個禮拜嗰個我係估皇馬㗎， 大家都 係 估皇馬。 喂唔係 講多次啊， 除咗利撚估利撚㗎咋嘛。 你話驚呢，驚呢個利撚係用個陣係打個 passion 係嗰度戲啊，咁其實喂你都估到佢個陣容係基本上個板凳唔深嘅時候，基本上輪換嗰度佢冇可能打足90分鐘。 咁又唔係 90分鐘應該打到嘅。 喂屌你老尾，打到戲嘅時候呢係打11個人㗎咋。 12分鐘都打到 戲。喂大佬啊，馬體都係咁樣㗎咋，有幾多人俾你換啊，馬體係咪咁樣先，都係咁樣㗎咋。咁你問題我哋如果賽前嘅你問我驚，喂全世界人淨係驚你，喂會唔會就係 標童咁撚樣啊！嗰走嗰嗰十一條友就當呢場波係最人生最後一場波咁踢，咁一樣得㗎，打打八二分鐘都仲得啊！有咩問題啊？啊，所以咁但係你賽後你就梗係講，梗係估死你唔得啦！咁你就呢個係真係賽後嘛？ 踢緊 係咪先？ 頭幾十分鐘其實係。是有啲可能偷到計嘅。 咁 Kyrus 會唔會講兩句啊 ？Kyrus 呢個龍門，睇下即係有冇嘢值得同情下佢啊？ 佢真係好緊張，好緊張。 唔係嗰個壓力大啦，第一第一球就真係輸經驗，佢應該 fix 咗賓斯馬先嘅，即係個個都以為 fix 嘅，點知真係下手碌個波出嚟，你俾人伸伸腳難走，咁你咁你 直情係好撚滑稽。 你嗰下係你輸佢自己嘅問題， 係 咁第二球， 第二球就冇得講 啦，冇得講啦，射得唔靚， 怪都怪後衞，就唔怪怪龍門嘅。 第三球就 第三球就係經驗啦， 真係你慢鏡見到佢原本係揸實兩個拳頭， 冇錯， 伸隻手出嚟，你 做乜變形手板？ 係啦，突然之間鬆開隻手想托走個波，你想點 咧？呢個係絕對愚蠢嘅， 蠢 呢啲三呢啲廿幾三十碼波，仲有你諗下，其實你龍門望到呢、這個咪就係經驗啊！你如果你望到、那個射嗰仲系巴尔，你会预期嗰个波一个巴尔一个斯朗射呢啲波一定飙嘅。你如果有经验啊，譬如如果嗰个系保方嘅话，咪就好似学佢咁话就一定揸两手嘅拳头就有几大力就打几大力，唔使你个波打捻咗去边噶，屌你老尾！总之就打捻咗佢出嚟，就冇理由摊大只手板咧，就谂住拍低佢啊，大佬！因为个波系会即系你有少少好似个比喻好似。即係好似你打乒乓波，屌你老尾會食西㗎嘛，唔加盞係咪先？你都要諗呢樣嘢嘛， 食西咪賴嘢 咯。所以嗰下就真係相當之愚蠢，同埋真係累死隊友嘅，隊友真係幫唔到你啊！屌你老尾，大佬二比一嘅時候。是仲有一定是喂大佬一日未吹雞二比一都仲有機會加時㗎嘛。你有咩三比一真係成條氣都蝕曬佢啦。 知道咁真 係。係啊真係好難即係雖然有賽後就有啲人就喺度賴就喺度屌鳩啲利物浦隊友。就話你哋又話 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咁樣，我覺得嗰啲係臭水啊！喂，係人都唔會走埋去到啦。 唔係嗰下你 真 係 嬲鳩你啊！但我唔諗係屌你已經係算係咁啦。 我又唔係你嗰個睇法，但係你屌其他人都傷心緊，點埋去啫？嗰下現場 係 即係佢自己，你見到幾個坐低喺度 set 緊心添啦，直情。 我都係嗰句即係龍門犯錯嘅抵達，但係即係真正 未去到死嘅 強隊咧。唔會俾佢起咁樣起到腳。 當年咧， 冇理由咁樣俾到起到腳嘅。 都差唔多，都我同意嘅。 俾人猜到，跟住俾阿巴爾度，跟住佢扣落去中間嚟。 我同意嘅，咁所以咪就係話你唔係。你唔係呢個馬體囉唔係馬體嘅背後我解釋埋就係話馬體係會趕你出去四十碼以外㗎嘛。喂大佬四日你一入侵四十碼就會大佬個中場啊加比啊高基嗰啲就趕你㗎嘛。我未必攞到你個波但我一定會趕你一定會拍你。咁、啊、但你去到嗰下呢其實你見到喂可能體力下降啦。或者仲有你牽達神雲賴德唔係呢一隻即係就唔係你有 米賴有武器啦， 即係再講你軒達神係乜撚嘢啫？你有邊次可以打撚曬成場㗎 ？OK， 即係已經同埋呢都去到而家，即係唔係話佢睇死你咁？所以你點講到你唔係一隊馬體？ 唔係咁，同埋詹士米賴又武器又要換走， 係咯。 其實好多時候都係好多都成大半時間都係靠佢嘅。但係你又即係我知係要鬧係抵鬧，但係你唔好忘記咗卡魯斯其實即係。某啲即其實幾個好近嘅射門其實佢都擋到嘅。 嗯。 你諗下上半場賓斯馬越位嗰球斯朗係近門係頂埋去佢係撲到嘅。跟住伊斯哥係幾球係轉身就射佢都撲到。咁、你唔可以即佢唔係一個超頂班可以一個頂曬十個嘅龍門但佢唔係一個真係差得咁緊要㗎。你對比返你沙羅上你得馬牛列同佢揀咋嘛。佢已經係最好嗰個佢嘅表現其實。下半季真係 冇錯 嘅呢場之前佢係咪真係有咁多咁 只係就係話點解要喺決賽度發兩次溫啫就係呢個咪就係級數 壓力經驗 experience 啦、所有嘢啦。 所有嘢。 咁但係即係仲有少時間我都要講埋就係話點講都好唔好忘記呢個高普嘅功勞雖然高普就即係真係真係 呢個班底 真 係 真係經典嚟㗎大佬下六獲亞軍咁但係 anyway 點都好燒還燒即係我諗利物浦球迷最要記得嘅就係喂大佬係呢個領隊其實都 都為隊球會，但係即係做咗好多嘢，咁同埋個方向係，我覺得個方向係正確啊。 好添， 起碼你大佬你見到今季嗱有羅拔神，大佬踢決賽一啲都唔失禮，阿樂亦都唔太差嚇，咁就即係譬如話預期嘅嚟緊呢一季會唔會蘇蘭基都會多啲踢啊？或者仲有啲我都唔識嘅年青球員啦，仲有買翻嚟都嗱 confirm 咗買 Fabinho 啊、基達啊呢啲，咁個中場係會繼續 strengthen 啊。咁我諗即係繼續俾高普啦嚇，即係喂大佬都要 trust on 佢，即係好過喂大佬。阿甲唔系曼九啊，都话俾时间摩连奴嘅时候，屌你老母，你利捻唔俾时间高普，你简直就系枉为利捻啦。OK 吓，屌你大佬，即系我唔明点解啲曼九可以话俾时间摩连奴嘅，屌你老味，大佬，因为曼联你问我喂，点解唔讲曼联嘅转会啊？曼联最需要转会嗰、那个，屌你老味，咪就系揾斯丹过嚟，跟住 substitute 咯，呢个摩佬咪解决咗问题咯。买乜你因嘢人过嚟都冇意思。But anyway， 即系我想讲嘅就系、是、高普系一个。一个大家值得尊重嘅 好 领队啦、啊。 你见到利记嗰、那个点嗰、那个球队嗰个运作你系越来越好嘅，你会向好个发展，咁、你咪放长线睇下下年，睇下再俾啲咩成绩。 系啊，因为呢个领队好就好在就系话佢唔使一定要系用钱去搞掂一啲问题咯。咁所以咧就系咯，俾佢放下假先啦。屌，我成日话我就提供咗一个即系、就是、好去处俾阿高普嘅。 咩咧？ 啊！呢、這個暑假應該放下假啦，揾個好地方，海南島嘅三亞嘛。 屌你！ 休息一陣， 嘥氣。 大家好，我係點子冰冰嘅 EV， 你而家收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隨時有節目上載，但係你聽唔到嘅網台。